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1集。你找秦小姐不就行了？ 刘朝阳，你这么忙吗？下课了还有病人？ 江冬夜看了门外一眼，已经入冬，每天来校医室找陆兆颖看病的人还真不少。下课后拿张单子，晚自习时间打吊水的学生也有，就在隔壁间。程木习以为常地开门，秦冉就坐在椅子上，手撑着桌子，看着门外的方向。门外前队刚好掐掉一支烟，他身后还跟着那个技术人员，都跟程木好队共事了一段时间了，也算是老熟人了。前队朝他点点头，算是打招呼，又问： 秦小姐在吧？ 程木呆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他侧身绕了路。 在，刚来。 前队往里面走，顺便把烟头扔进垃圾桶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桌子边的秦闪。江冬夜正在跟程俊说在帮忙调查一次顾惜池的事，一偏头十分漫不经心的就看到了往屋内走的前队，他就随口一句： 前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然后继续跟程俊说话。程俊终于抬眸看了他一眼，当然就一眼，挺难以形容的一眼。前队坐到秦冉身边，还挺礼貌地回了江冬夜一句： 我来找秦小姐的。 哦。 江冬夜点头点到一半，忽然反应过来，他猛地又转过头看前队的方向。前队正坐在秦冉这边跟秦冉说话。程木给三个人都泡了一杯茶，顿了顿，然后拿着水壶朝江冬夜这边走了几步。江冬夜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啊！我操！前队！ 他在刑侦大队等了一天，还穿了个军大衣，跟门卫一起在大门口，直到下班也没有等到的前队。程木朝江冬夜点了点头，帮他肯定。 对，前队。 江冬夜听到自己的灵魂在问： 他是来找冉冉的？找他干嘛？你们跟他很熟？ 我不熟，秦小姐很熟，两人认识很久了。 程木想了想，给了他一个暴击。江冬夜脑海中瞬间炸开了无数火花，噼里啪啦震得他头晕眼花，完全不知所云。他挺惨的，但程木完全不介意再多刺激他，只怪陆兆颖这个兄弟两肋插刀喽。程木甚至还想拍照，最后还想跟程晶汇报一下。秦冉不知道他这边的情况，他跟前队说了两句，就看了一眼技术人员。想起程俊说他是黑客联盟的话，他站起来屈指敲了敲桌子：你出来，我有些事要问你。技术人员点点头，他站起来当先往外面走。秦冉在校医室看了一圈，没有看到自己的外套，估摸着他的外套还在车中，想了想还是拿起了放在椅子上的校服。跟在技术人员后边往外走，还没走两步，有件外套就搭在了他的身上。秦冉下意识地偏了偏头，程俊应该是跟谁打电话，随手把外套给他后就往屋里走，一边还在跟电话那边的人懒洋洋地说着话。程木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，他们俊爷可真他妈会。程俊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看了一眼程木： 那天他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分寸？ 程木虽然天天熬夜，记性不太好，但对那块他犹疑着是不是玻璃的东西印象十分深刻，只是形容词不太好，语言匮乏。 就一块原石，没经过切割的。 程俊懒得再问他，直接拿起桌子上的一支笔，在一张单子背面稍微画了几笔，然后抬手扔给程木： 这样的。 我操，俊言还学过画画。 程木脑子里还在回想这个的时候，就低头看了看程俊画的简笔画，除了颜色不对，其他几乎一毛一样。他顿时就觉得俊爷在耍他，面无表情地抬头道： 俊爷，你不是也看到了？ 这反应就是一样咯。程俊轻嗤一声，精致的眉眼挑着，他把笔随手往桌子上一扔，淡淡地看了程木一眼： 你去车上把他的外套拿回来。 秦冉已经走出了门外，并带上了门。你以前是黑客联盟的人？门外院子里，秦冉伸手拢了拢大衣，看了技术人员一眼。技术人员乍一听到是有些诧异，然后一想，觉得秦冉知道确实不太意外，直接承认了： 黑客联盟职业自由，不过我已经退出来两年了。 你们黑客联盟的人都互相见过？秦冉往墙上靠了靠，声音懒懒散散的： 没啊，这些人大多数在全国各地，除非面基，不然很少能见到。 技术人员摸了摸脑袋： 我也就见过老大而已。 只有你们会长？ 啊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但他一直背对着我。 技术人员回想了一下： 第一次见到我们会长，我有些激动，细节记不太清，不过应该只有会长跟他朋友两个人的。 你们会长都有些什么朋友？技术人员的手机跟秦冉一样，都是翻盖成卫星电脑的手机。秦冉三年前给过技术人员一个，那手机确实独特，如果黑客联盟的人见过，应该记忆清晰。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他经常流窜在国际间，他的朋友都是跟他一个级别的人物。就像是…… 技术人员顿了顿，然后又悠悠地看了秦冉一眼： 秦小姐，你觉得我能知道你都有些什么朋友吗？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呀。秦冉突然无法反驳，他看着技术人员幽怨的脸，清了清嗓子：回去吧。两人一前一后往回走，秦冉推门走进去。屋内，江冬夜已经坐到了蹲了好几天都没有蹲到的前队隔壁，问各种问题，问他怎么跟秦冉认识，然后又问他能不能帮个忙。然而前队似乎看起来挺高冷的，话也不多。 哎，前队油盐不进啊。 江冬夜给陆兆颖发过去一条微信，陆兆颖瞥了他一眼没有回。看到秦冉又进来了，江冬夜一双眼睛就直接盯着他，死死地盯着他。他确实是真的没有想到，连江回都不太熟悉的前队，秦冉这个高中生会认识。人家正常高中生会认识刑侦大队的队长，这大队长还特地来学校里面找他。秦冉被人盯习惯了也不意外，小一时不冷，他就脱了外套随手搭在了椅背上。这会儿没有什么人，陆兆颖就打开他桌子上的电脑登录游戏，一边还问着秦冉： 哎，周六去魔都看阳神比赛吗？ 应该去。秦冉眯了眯眼，捧起桌子上的茶捂手。不仅仅是杨飞，顾西池那里陈淑兰去不了，秦冉要亲自去一趟。程木把秦冉的外套也拿进来了，秦冉接过来放到腿上： 秦小姐，这个你看看。 前队把电脑递过去，秦冉看了一眼，跟之前一样处理了几个数据类的问题，技术人员就在他身边看着学习着。他处理着数据，前队也不打扰他。 他在干嘛？ 江冬夜看着两人这严肃的模样，不由偏头，压低声音问程木： 应该是帮前队的技术人员处理一些东西。 程木淡定地回答。江冬夜坐在椅子上稍稍一顿： 他不是学生吗？ 程木继续淡定地回答： 啊，跟他外公学过。 不多时，数据处理好，前队拿起电脑要走。江冬夜拿起外套，跟坐在椅子上的秦冉说了一句： 先谢过啊。 然后连忙追着前队出去，好不容易碰到人，江冬夜一定铁跟着对方，还提了几句江回。 你说江厅长？ 前队摸出车钥匙，偏了偏头，他今天看起来对江冬夜的态度好了点。 在秦小姐的拜师宴上见过，有聊过几句。 这一句，江冬夜猛地抬头，脑子里火花四溅。直到前队的车离开，他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好半晌后，江冬夜摸出一根烟叼上，又摸出手机给在宁海镇的郝队打电话。他记得当初郝队跟前队合作过，还悄咪咪地发了朋友圈。接过江冬夜的电话，郝队觉得挺奇怪的。他停了手头上的事，走到外面，直接开口。 这种事你找秦小姐不就行了？当初我找独狼，前队就是看在秦小姐的面子上帮我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